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曼宁。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十一当天，北京市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中国科幻大会在首钢园开幕；第十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32.2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比2019年增长1.1倍，营业收入1亿元，同比增长39%，比2019年增长3.4倍。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是王府井接待18万人，南锣鼓巷接待6.6万人，北京欢乐谷接待5万人，北京环球度假区当天接待游客2.5万人。再来看记者从石景山交通支队了解到，中国科幻大会已经在首钢园开幕。国庆期间，北京冬奥公园开园迎客，石景山区还将举办西山永定河文化节。预计石景山路、富石路、莲石路、金源路上午的东向西方向、下午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八大处路八角东街将会出现车流量大的情况。10月1号到7号，驾车前往首钢园的游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秀池停车场和大跳台停车场，在停车场饱和之后，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来规范停放。再来关注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近期在京港地铁4号线和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三台地铁站的智能服务机器人上岗，为乘客提供出行查询、实地引领以及运营提示等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实地的引领乘客到达站厅的自助售票机、直梯等指定的地点，同时呢，也可以解答比如票务信息、日常问询以及无障碍出行等常见的问题。那么乘客呢，也可以通过机器人来了解站内的布局图、站外街区图、列车的时刻表等内容。同时机器人还增加了冬奥网站这个板块，来供乘客获取冬奥的相关信息。再来看国庆黄金周的首日，北京欢乐谷已经提前锁定15年最高纪录，预计今天游客量将突破5万人次，同比2019年增幅近 100%。今年十一黄金周是北京欢乐谷首次和北京环球影城同城竞技。那么北京欢乐谷的副总经理李向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的北京欢乐谷已经完全有实力和信心打好中国品牌参加国际赛了。再来关注第十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新小镇嘉年华活动今天启动，市民可以在17天的艺术节期间来感受现代艺术的魅力。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庆期间市民能够在艺术节期间体验哪些内容呢？ 首先呢，是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艺术集市，是在一个露天的这个广场当中来举行，会有很多的文化展示和售卖的环节。比如说在现场我看到有这个九连环的非遗传承人在展示这个九连环的相关的工艺和这个玩法，还有一些像扎花染、这个蜡染的一些技艺。那很多小朋友都是在这个摊位前来围观，一些画家还有服装设计师在售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有一些创意的手工作品等等，年轻人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么在展览方面呢，是有10多场的这个联合展览会亮相宋庄的各大美术馆，而这些展览呢全都是免费的，也不需要预约，只需要这个扫码和测温就可以入场。比如说像宋庄美术馆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像这个国中美术馆会举行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红色主题展， 而这个数美术馆是举办这个大运河之歌的一个艺术展，还有一些画院会组织一些中国的这个名家的邀请展来展示一些画作。那么今天还在这个宋庄开业了一家新的这个书店，叫做佳作书局。 那这也是在北京的第三座这个佳作书局。那前两家呢是在中央美院和七九八，应该说是整个艺术氛围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书店。那选择在宋庄这家店呢，面积还是这三家店当中最大的，它会有很多这个艺术类的书籍，还有很多外文的原版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交空间，会给大家提供像阅读的空间，还有一个报告厅，可以举办一些艺术沙龙和小型的见面会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这个珍藏书籍的一个书库， 会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珍品的书籍。那么应该说这些都是会在国庆期间成为这个市民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去进行一些游玩和游览的这个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再见。 再来看朝阳亮马河国际风情音乐节，今晚在亮马河风情水岸开幕，持续七天，市民可以体验音乐现场、美食和游船等项目。详细的内容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么本届音乐节包括哪些内容？这个风情水岸目前有哪些升级的旅游项目呢？好的，这个 朝阳的这个音乐节呢，是在燕莎码头。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这个不久之前，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呢也是正式通航了。那么针对游客开放，那么这个场地呢就是这次音乐节的一个主会场。那么它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这样的一个时段。那么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设计，是西起燕莎码头东到蓝色港湾的码头。 在主会场呢，游客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个乐队的现场的表演。那么这个表演呢，也是歌剧特色的，比如说像这个流行的朋克、嘻哈、布鲁斯、英式摇滚等等啊，不同的风格在现场都可以听得到。同时呢，现场也有一些比较创意的这种文化和旅游元素融合的这个展区，同时呢，还有这个美食广场这样的一个设置。同时在现场呢，包括三大啤酒主战区，还有这个美食区啊，游客可以像 以前参加的这些音乐节一样，在现场可以这个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去听这个音乐。那么整个游船的这个路线啊，它是从燕莎码头出发，一共是1.8公里，途经呢有几座这个架在水上的桥，那么在夜间也都是进行了这种亮化的处理，两岸也有这种射灯啊，那么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夜间非常美的两岸的这种景色。 同时博工船闸里边也是进行了这种360度的这种环幕的投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音乐节相关的项目来进行体验。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好，再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阴有小雨，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2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80%。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2.7， 属于基本畅通，提示您注意行车的安全。了解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后再见。